非常好， 嗯， 大家公认，中国人都知道吧？我想啊、 嗯， 就跟大家说，开了一瓶，因为很珍惜嘛，我就开了一瓶，开了一瓶，撕开里边那包装，你闻那个味儿， 嗯， 它就不一样， 对， 是那种真的自然的醇香，完全没有一些人工什么添加这个味道，这里边没有什么添加的东西， 嗯、 就是采下枸杞果放在戈壁的那个大戈新疆大戈壁上，太阳一晒，晒得干干的透透的，一封袋一装瓶。对吧？ 而且它品质好到什么程度啊、 嗯？ 您在外边可能买这个黑枸杞，它有可能带梗儿， 嗯， 但是今天您打开收到以后打开，我们都把梗儿剪得特别特别小， 嗯， 就是为了让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能够得到黑枸杞野生的，得到其中的营养，得到货真价实的花青素。 别等着了， 别 抢那前三十位去吧。 前三十位啊，199能带走六罐的野生黑枸杞。 嗯， 只需要一个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I messed up tonight。 腿脚有劲，而且腰板直，眼睛发亮，皮肤好，头发乌黑不掉发，说话铿锵有力，这种状态是不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理想的状态呢？ 嗯， 那么我想建议您每天吃一头海参。嗯、 是的，海参呢、啊、就是这么神奇，是距今已有上亿年的生物物种。海参富含了多种的营养元素，营养丰富且均衡，是大自然馈赠人类最好的礼物。坚持吃海参，差别真的很大。 是的，养殖的和野生的不一样，野生海参呢存在个体差异，长短胖瘦不会像养殖海参那样整齐划一。还有呢，就是加工方式不一样，手工自然晾晒的海参啊，不如烘干机加工的海参美观，但营养保留的更为完整。因为自然晾干的海参啊，干度极高，运输途中海参嘴部和腹足呢碰擦会有轻微的掉渣。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鲜鲜野生海参就是来自于地中海海域，世界三大海参优胜地之一了。 是的，生活环境好，而且呢海参的品级达到一级品，很多家庭啊都愿意选择这款海参，尤其是很多吃过的回购的特别多，因为呢品质好，同时还能做到价格低。 没错，您像经常吃海参的朋友都知道，专卖店这养殖的鹩刺参少则5-6千，多则呢上万块，这完全没有道理的。海参呢再贵也贵不到那个价位，一呢是靠销售时的忽悠，二呢是层层转手后的高价。参农们卖给当地的批发商，批发商再分流给中间商，这个中间商啊少了1-2个，多了5-6个，所有的中间商都要加价，最后才能进到专卖店，贴上品牌，上了柜台，听众啊被告知必须认准这个牌子、 嗯、 所以啊您花了冤枉钱还觉得有道理呢。 是的，我们鲜芋仙推广的宗旨呢就是把滋补融入到一日三餐、 嗯、 让每一个家庭每一周都可以吃2次海参，到岸价直供，从地中海过关直接销售，一盒200克只要799，是不是相当的划算？ 没错，所以啊我们的顾客群体特别多，有刚上班的90后，有退了休的60后，还有在家颐养天年的20后，我宁愿要一个顾客买10次，也不要10个顾客就做一锤子买卖。鲜鲜的海参宗旨啊，就是做良心人，卖良心价，只卖野生淡干海参，拒绝卖低价参、掺假参，坚决拒绝行业的潜规则。 是的，手机尾号是5841的朋友就说了，之前一直在专卖店买海参，婆婆比较信任百年老店，但是价格就太高了， 嗯、 感觉这鲜芋仙做的比较真实，收货后立马让婆婆泡发了4头。品质不输专卖店6000多的，算价格鲜芋仙要实惠的很多，值得回购。 还有一位林阿姨就说了，说你们的客服特别有耐心，教我们老年人怎么泡发海参，我觉得服务态度特别好，就愿意选你们家的海参，用纯净水啊泡发放进冰箱里面，果然泡的要大了很多。海参呢泡好之后呢，筋和口感都特别的好，以前呢买的都是即食的，觉得方便，可是一对比之后才发现口感上差太多了，还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还有一个呢，是38岁的王先生啊，说老婆怀孕了特别开心，过程呢太艰辛了，帮老婆买的孕期海参全在鲜芋仙搞定了，海参的肉质 Q 弹爽滑，没有杂味，没有碎渣，发出来很大。 最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优惠了，这一盒200克40多头的鲜芋仙野生进口海参呢，现在只要799元，优惠价格仅在活动过程当中才能享受得到。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这是我们的服务专线，大家有任何身体上的问题或者是海参的泡发问题，都可以来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来进行咨询。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免费为您送身到家，满意了之后您再付款，不满意啊当场拒收，也是不收取您的任何费用的。记住了，今天的鲜芋仙一级品野生海参市面上是1999元，而本档活动799元就可以订购成功了。与此同时，还有一只简单泡发海参的海参焖烧杯免费送给您，加油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有朋友说了，一个月的花费才200块钱，还不够我加次汽油钱呢。给家人的健康做份投资，有什么舍不得的呀？还有朋友说，现在开销大，去趟菜场随便买点菜就是小100。你们这野生的海参一个月才200多块钱，品质能保证吗？ 其实啊，我也碰到过很多购物纠结的朋友，便宜了担心品质，贵了呢又有负担，前怕狼后怕虎的，纠结的问题太多，失去的机会也就更多了。为什么不直接打个电话来试一试呢？反正啊，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不用提前支付一分钱，免费为您送身到家，满意了之后您再付款，不满意还可以直接拒收就可以了，保障到您的资金安全。 再说了，如果品质不好的话，怎么可以在广播里推荐4年的时间呢？所以啊，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当您看到这款鲜芋仙海参的时候，您就知道值不值了。产地地中海，品级一级品，官方统一售价1999元，送人有面子，自己吃营养高，就连泡发海参的问题今天都帮您一并解决，您还犹豫什么呢？提醒您啊，40071061084007106108还只能够开通到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手机尾号162658307194的朋友都是刚刚订购成功的，还有一位0041的朋友就说了，说现在吃海参的家庭确实是蛮多的，只是呢我不太会做，这么高档的食材做坏了多可惜呢。您呀不要有精神压力，这海参呢虽然是高档，但也是食材呀，炖汤、煮粥、剁馅、凉拌，怎么吃都可以，没有您做不到的，只有您想不到的。留下最后30秒，让您来抢打热线了，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 不知道该放些什么。耶耶耶耶耶耶耶耶，告别暗淡生活。耶耶耶耶耶耶耶耶，我们晚上不睡觉， 睡觉， 白天在床上思考。我在屋里奔跑，度过完美的一天，度过完美的一天。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高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你方向，也温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辉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一讲呢我们还是讲呢糖尿病的微循环病变所带来的眼部比较一些严重的疾病，就是白内障。白内障呢在老年人也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它跟这个糖尿病白内障呢有不同，但是呢他们基本上不管是糖尿病白内障还是老年性白内障，一个它可以单独存在，另外呢很多老年人同时有老年性白内障又有糖尿病性白内障，他们在表现形式上呢是有不同的，但是就我们所看到的结果来讲就都是看不清东西了。你想想你那个水晶体啊，本来是像这个本来是这个本来就是像这个照相机的那个快门，就这照相机的镜头一样，现在那个镜头被挡住了，或者像毛玻璃一样了，就等于看不清了。其实呢糖尿病的病人呢引起糖尿病性白内障主要是它有代谢的紊乱，脂质或者是蛋白或者是这个糖都有代谢的紊乱。而我们知道平常老年人的糖尿病的形成以及你就是一个又是老年人又有这个糖尿病，那它的原因是非常多的。你比如在我们生活中啊有很多都是引起糖尿病这个都是引起白内障的原因。比如老年性的白内障饮食结构不合理可以发生白内障。它就是晶状体混浊的一种疾病。比如据我们国家有个统计，50-60岁的老人中白内障的发病率在60-70%，70岁以上可以到高达80%。你要再加上这个糖尿病所引起的，我看几乎老人也是轻重不同。这个轻的时候它可以基本上这个正常生活啊不影响。但是重了以后它就可以看不见东西了，就跟盲人一样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一个饮酒过多，有资料就表明了抽烟饮酒过多的人都可以引起白内障，要比没有吸烟的人比没有吸烟人的人要高2-3倍。60岁到69岁吸烟的人49%有白内障。如果10年以后就戒烟的同龄人相比，患白内障的他只有21%，所以他就太多了。然后饮酒过量的人得白内障也比不饮酒的人要多2倍。再有就是微量元素的缺乏，营养不足也可以引起这个白内障。你比如这个像锌元素的缺乏，因为锌元素能够直接的间接的和眼球的组织代谢有很密切的关系。而且呢这个现在啊就观察就证明了锌缺乏的老人比锌不缺乏的老人白内障要多35%。所以这就很说明问题了。除了锌元素缺乏，比如氨基酸物啊或者维生素 C 啊和维生素6就缺乏，都可以引起白内障。再有就是呢过量的饮用牛奶，因为牛奶里含有乳糖，在酶的作用下水解为半乳糖，喝牛奶过量记住是过量你饮了，你要正常饮没这问题。血液中吸收啊半乳糖也相当增多，并且在晶状体内它能够积蓄就储蓄在那儿了，影响晶状体正常的代谢，就使着这个晶状体的 蛋白的代谢发生问题了，就刚才我讲的，它这个水溶性的白蛋白就少了，然后呢不溶解的这个白蛋白就增加了，类蛋白就增加了，这样就造成了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维生素摄入的不足，像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E 啊、维生素 D 啊，还有维生素 B2 的缺乏，都能够引起白内障。像这些问题呢，不管是老年性的白内障，还是糖尿病白内障，还是两个都有的，那么这些问题呢，都是共同的问题。所以有这些问题和为了预防白内障，在这些问题上你要加以注意，这是非常有好处的。不管是哪种白内障，都会减少它的一个发病。但是呢，我们讲糖尿病白内障的这个发病，它的情况呢，跟糖尿病的病人呢是有点不一样的，就是它在表现上有些不一样的。一个呢，就是它在这个晶状体造成的白斑呢，往往是散在着，这是糖尿病病人，并发症啊也比较多。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就是它这个晶状体的变化不同。比如老年性白内障啊，它多半是在这个晶状体的中央有个核，随着这个核变白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然后整个就看不见了。糖尿病病人呢，它是散在的。如果糖尿病病人他又是老年性糖尿病，又有白内障，又有糖尿病白内障，那他这两种表现就都有，既有核中心的这个白的这个，又有散在着白斑的表现。因为这个糖尿病白内障呢，它是糖尿病最常见的一个并发症，它可以严重的影响视力。你比如这个糖尿病引起的水晶浑浊啊，有1/2是糖尿病性白内障，有60%-65%的糖尿病病人呢有这个晶状体的浑浊。所以这两个呢它有这样的不同，但是在治疗上和临床表现上都是看东西看不清，那我们还是应该特别特别的这个在预防白内障上，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原因，应该特别特别的注意。还有呢就是这个不管是哪种白内障，它在临床上啊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肥胖的老人容易发生白内障。那我们知道肥胖也容易引起糖尿病，那糖尿病呢也容易啊使你这个更变得胖。在这个很多医学家研究啊，就是近来的研究就发现了，白内障的患者中进行调查，体重超过正常标准20%的，白内障发生的危险性增加2倍。这项调查人家是查了17800多名的中老年，经过5年的随访得出的结论。所以啊，这个胖体重超过20%，白内障要早发现，这个也应该注意。而且呢还发现呢，肥胖不仅是老年糖尿病的人数增加，还能使患病的年龄提前，体重越重这个越早的发生白内障的情况就越多。所以呢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还有就是强烈的阳光，紫外线强烈的刺激也容易引起白内障，所以在这个西藏啊这些地方白内障的发病率极高，特别特别的高。除了这些，还有就是营养的代谢的障碍，还有啊就是烟酒的问题，再有就是肥胖的问题。那糖尿病病人发生以后啊，他有哪些症状呢？一般的来讲啊，他有眼疼啊，或者是发红啊，看灯光的时候有彩色的光圈，视力前呢有这个片状的和雾状的或者固定的小黑点，而且啊眼睛发黑，眼睛啊发涩，容易疲劳。所以这些症状的出现呢，其实老年人呢更应该注意，因为尤其是糖尿病病人，因为糖尿病病人不仅有视网膜的病变，而且呢有糖尿病性的白内障的发生，他其他的发生也非常多。你比如他这个合并症比较多，刚才说了发生的早发生的重，而且并发症比较多。你比如视网膜红，比如虹膜红变和新生血管闭塞性的这个青光眼，还有视神经的病变，还有屈光的病变，这些呢再加上呢比如眼外的一些病啊，麦粒肿啊，散粒肿啊，还有结膜血管的破裂引起结膜下出血呀、还有眼外肌麻皮啊，肤视啊，神经炎呢、眼底出血啊等等。所以这个糖尿病白内障，那么糖尿病病人就更得注意了。但是刚才给大家这两个一起讲呢，就是说你年纪大了以后，如果你是年轻时候就有 就有糖尿病，那你可能四五十岁就出现白内障了。一般呢，现在白内障的治疗呢，基本上用手术，这个水晶体置换，其实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啊，一般这个眼科的讲啊，如果你这个视力啊，在这个 0.6 以下了，那你就应该去考虑是不是要手术治疗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呢，因为它是可以预防的，我们把它的病因梗数讲出来了，也把糖尿病跟它的不同讲出来了，也把它俩在一块儿。总而言之，你发生的早，发生的重，并发症又多，那么你就应该赶快到眼科去采取积极的措施治疗。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被称为是东方的神草。为什么会这么说它是神草？就是因为它的化学成分太复杂了。它七大十大类150多种，那几乎对于我们身体各个器官组织以及细胞在代谢上，在营养吸收上，在废物的清除上，整个新陈代谢过程中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而且我们国家最早的一本书《神农本》365种药把它纳为上品，有效无毒可以久服，所以那时候就总结出了它经常用灵芝啊，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简单的16个字说明了灵芝对我们人的好处，而且把它细细的分出来，跟现在科学所研究出来的灵芝十大类150多种，以及西药学已经承认了它的药理价值，这些上呢都是吻合的。那我们祖先很早很早就用它了，而且我们国家也是第一个人工栽培灵芝成功，第一个用在临床上的，因此呢经验非常的丰富，对灵芝呢中国的老百姓啊有特别好的这个深厚的感情，给它非常好的寓意啊，说它吉祥啊，富贵啊，可以长寿啊，这些都不是空穴来潮的，都是有根据的，几千年的历史考验，最近有几十年的临床的研究，西药学肯定了它的药理价值，因为它有多量的蛋白，高分子水溶性的灵芝多糖，还有18种氨基酸我们不能合成的生物碱、生物总碱、甘露醇类的东西、甾醇类的东西、酶类的东西、三萜类的化合物等等，十大类150多种。那这些有效成分它经常用的过程中提高我们的免疫功能，另外呢它可以净化血液，降脂降糖，能够使我们的这个血液的抗血栓的能力，纤溶能力增加，另外呢是粘稠的血液，它可以呢这个减少血栓的形成，同时还可以增加心血管。我们先人早就知道了，这个灵芝用了以后入心生血，助心冲脉，那对我们的血管呢，心血管系统有非常大的好处，特别是它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含量的物质，一些物质，你比如像灵芝多糖，高分子水溶性的，且促进我们胰岛的 B 细胞修，它受伤了以后它可以主动的修复它，而使它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消除胰岛素抵抗啊，然后呢能够这个预防慢性并发症的发生，再加上呢灵芝腺苷和腺苷类的衍生物，它们是非常好的东西，它们干什么呢，它们可以促进我们身体的微循环，然后呢就让微循环的瓣膜开放，还可以灵芝多糖还可以使红细胞的变形能力增加，使它的血氧能力增加，这样在抗缺氧上，在这个血液流动的通透，在这个微血管是微循环的血液灌注量上就会起到非常非常好的作用，让这个血球啊把氧气和氧料带去，而且这个灵芝多糖呢又能够非常好的增加我们身体的清扩能力，把这个废物和有毒的物质，不应该在身体里待的物质把它清除掉，增加我们自我的清除这个清扩的能力，还有呢就是抗自由基，那么灵芝多糖呢能够非常好的抗氧化，抗氧化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清除身体的高级垃圾， 清除身体的高级垃圾自由基的作用。自由基的清除对维护我们的这个核糖核酸和脱氧核糖核酸，对付维护我们身体的健康以及细胞和组织器官的新陈代谢的正常，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现在人生病也好啊，人这个各种溃疡病来侵袭也好啊，甚至于这个突变性的疾病多啊，都是因为自由基的太多了，那在身体里呢排不出去。当然它受着各方面的影响，但是用灵芝以后，因为灵芝多糖、灵芝酸，还有18种氨基酸、14种微量元素，还有等等十大类150多种有效成分啊，在它药理作用肯定的同时，我们经常用的结果，累积的结果，因为灵芝这种东西啊，你得经常用。用的时间越长，它所显现出来的调节免疫啊、耐缺氧啊、抗疲劳啊，以及对于疾病的康复自愈能力上，能够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越用的时间长，这种效果会越好。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